第四十一章，看，人的希望落了空，并且一见他就吓坏了。没有一个勇敢的人敢触犯他，有谁还敢站立在他前面呢？谁攻击他而能安全无恙？普天之下没有一人。论他的四蹄百只，我不能缄默；论他的力量，我要说没有可与他相比的。谁能揭开他的外衣？谁能穿透他双层的鳞甲？谁敢启开他嘴的双扉？他四周的牙齿令人站立，他的脊背是排排盾甲，好像为石印所密封。鳞甲片片相连，气也透不进去，互相连结，粘在一起，不相分离。他的喷嚏发出白光，眼睛像旭日闪动，火把从他口中喷出，火花四射，烟从他鼻孔冒出，宛如燃烧沸腾的锅炉。他的气息可点燃煤炭，火焰由他口中射出。他的力量集中在他的颈上，在他前面恐怖跳跃开道，他的肌肉互相连结，紧贴他身，坚不可动。他的心坚如石块，硬如磨盘，他一起立，壮士站立，惊慌失措。人若想捕捉他，刀、枪、剑戟都是徒然，他视铁如草芥，视铜若朽木。弓矢不能使他遁逃，击石在他好似碎屑，他是棍棒像麦秸，对飞来的标枪冷笑。他腹下有尖锐的瓦片，他行路有如爬碾地。它使深渊沸腾，又如沸顶；使海洋变成一个香炉。它游过之路发出银光，令人以为海洋飘舞白发。世上没有可与它相比的。它生性一无所惧，它背视所有的巨兽，它在猛兽中称王。